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今集我哋讲呢个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应该好多兄弟唔见钱嘛，系咪咧？ 金融海啸唔止唔见钱啦，我谂个金融海啸第一就未冚到过嚟啦。即系你谂下个浪爆嘅时候都会有个波幅先过到嚟啦。而家就过紧嚟，就未过到嚟啦。 诶，我哋啲朋友啊，发明家啊，咩牛医生啊， 嗱，牛医生咧就我话俾你听。阿笋哥、 阿花朵哥啊，佢哋 阿花朵哥、阿花朵哥就唔知啦。阿花朵哥 猫姐唔见好多啊， 系咩？ 猫姐唔见咗100,000楼上，应该都 哇唔系嘛？ 系啊，佢将佢70%嘅钱投资喺证券上边， 咁啦戇鳩。 系啊，嗱，各位朋友咧，如果你有兴趣咧，同猫姐一夜春风嘅话咧，即系佢谂猫姐而家 屌你阿猫姐而家一夜春风，可能收你几皮嘢啊！ 喂，咁唔紧要，佢个个男朋友都拎几皮嘢出嚟噶啦。 哇，死梗嘅猫姐有听打尘你。嗱、我想讲一样嘢，咩叫资本？嗱，咁咧，格林斯潘咧就喺《我們的新世界》裏面講咗咧，聯儲局咧睇一間銀行或者一間信用機構嘅資本咧有幾雄厚咧，睇幾樣嘢。第一，你有冇一啲嘅機器；第二樣嘢，你有冇啲啲嘅車啊、飛機啊嗰啲咁；第三樣嘢睇你嘅設備。 有大炮算唔算咧？ 都算，我自己個碌。咁咧就睇一啲嘅設備，譬如電腦啊、通訊設備。股票咧原來係唔列為資本嘅，原因股票嘅浮動同埋股票嗰個嘅可靠性係好低嘅。 我就知道咧呢個觀點，我有少少同你有出入。我就係知道咩咧？應該股票咧係屬於資本。但係渦輪就唔屬於資本。 係。 點解可以咁樣分別呢？譬如話咧，股票咧只有喺一個情況底下佢會冇效嘅啫，就係間公司執笠。 系， 咁如间公司唔执笠嘅时候，呢只股票代表紧咩咧？就系代表紧呢间公司嘛。 系， 如果譬如话你 hold 呢间公司10%嘅股票，就系代表住你有呢间 real estate 呢件实物嘅10%嘅。 唔系，个问题就系嗱，阿笋哥，我想 咁，但系我就再同你分别出嚟咧，就系、是、而呢个认股证咧， 系 认股证咧，佢系唔。並唔同呢一個 real estate 呢個實物掛鈎嘅，所以咧頭先我想我哋咧我哋所以我真正要指出，證券係應該咧係反映緊呢個實物嘅，而咧所有衍生工具先至係唔屬於實物範圍。我估應該係咁。 嗱，阿筍哥，點解阿格林斯潘會咁講咧？因為而家 格林斯潘係咪姓潘嘅咧？其實 姓 Alan， 真係㗎，係 啊， 姓艾倫啊， 艾倫格林斯，艾倫呢個 Greenspan。Alan Greenspan， 咁咧話説點解佢 Greenspan 係咪綠色筆咁嘅意思咧 ？Pan 啊 ，Pan 個名係好特別嘅。原來格林斯潘個老友話説我睇即係我們的新世界有一樣好得意，即係又講喺花邊嘢。你係一個咩朋友堆咧，就會識到咩人。原來格林斯潘咧，當年嘅結婚相咧係邊個影嘅咧？基辛格。 咁得意？ 原來格林斯潘當年嘅學長係邊個咧？基辛格。 基辛格，基辛格係邊個？ 美國一個好出名嘅國務卿啊。 係咯，我有啲印象啊。 影響美國政壇一個好重要嘅人物。 都係啊，即係科學家最頂尖咪就係一堆。 係啊係。 即係最叻嘅人。 佢小學嘅時候已經係佢師兄。 物以類聚呢啲好似。 係啊係啊，即係你個同學唔會係刀疤強啊。 你諗下 ，Lehman Brothers 都係兩兄弟一齊屈你 啊！嗱，咁啊，講翻佢點解話呢個股票唔屬於資本？因為股票咧個價值係要現價嚟嘅，好浮動。你估計一間公司，可能阿格林斯潘即係佢裏邊講，睇一間公司嘅現值係要睇佢而家手上邊嘅實物個折舊率係幾多，就唔係睇你嘅股票。喂，我兩個鐘頭之後睇你已經可能個股價估唔到你間公司有幾多錢。即係你個股票個浮動係太大，因為你揸住咁大嚿錢嘅時候就好撚危險。咁今次全球金融海嘯能夠有咁串燒性嘅原因就係、是、大家嗱，我好推介你睇呢本書啊，因為今次全球金融海嘯，格林斯潘喺寫呢本書嘅時候，七年前啦，佢已經預計到今次海嘯，因為美國碌爆卡，自己碌爆卡，第二樣嘢就係全球經濟一體化之後咧。大家揸住大家嘅股票，一間撲街，骨牌效應全部撲街。嗱，呢個只係花邊新聞。咁佢講股票嘅價值，一間公司嘅價值係唔能夠資本係唔能夠睇股票。第二樣嘢，雷曼今次嘅事件，阿筍哥講啦，咁啊，琴日同阿筍哥食嘢就話，阿雷曼個老細健身室俾人打，點解唔打阿雞奸？ 我諗係因為咧，佢哋外國嘅健身室通常都好多基佬喺度潛伏緊。 啱啊，應該攞出嚟屌屎忽第一。第二樣嘢咧就係、是。 雷曼今次咧，阿發明家講，阿發明家係一個即係講翻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嘅投資嘅朋友嗱，貓姐蝕啦錢啦，貓姐唔見咗即係 十零萬， 十零萬啦。咁咧，阿發明家咧就同我講，我話喂，而家係咪入市時機？阿發明家係一個以前投資好瘋狂嘅人，都忍到中年， 即係忍到手啦， 忍到手啊！佢講一樣嘢係咩咧？佢話今次呢個浪啊，阿九護士唔單止係一個浪。佢可能是一個冰河時期，嗱，佢講嘅嘢同呢個施永青講嘅嘢，即係不遑多讓。佢話我哋唔好睇短暫時間所發生嘅反應，佢話呢個反應只係開頭。佢話真正嘅連鎖反應，我哋要喺一年後可能先會蒲頭。佢話點解呢？通常你而家釘嘅係邊啲？大公司，大公司釘先到細公司釘，先慢慢入肉，到你自己嗰個生活影響到咧，差唔多一年時間。佢話。在这个时间里面第一现在大家是什么呢你可能选手烂脚股票你是输了算数。但你老细不止啊你老细可能断手断脚的嘛。那到你老细断手断脚了大老细你可能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一样的是什么呢生活不保。他说这个浪吹过来所以即是要大约一年的时间你在这个时期里面第一忍手。现在股票今日昨日汇丰好像说收市109嘛 ,106, 那我條女又入咗好多啦， 買咗啦， 又買咗啦， 嚇咁快， 好快，咁啊原來琴日已經對撚住部電腦瘋狂上網，咁咧我發明家就講翻就係話，佢會睇匯豐唔止咁嘅價位，佢話因為而家匯豐嘅市值唔係一零幾，嗱點計一間公司嘅市值嘅咧？大家如果想計一間公司嘅市值，第一將佢嘅唔知市盈率減啲咩？格林斯呢個大前一有本書有教嘅，叫做《即戰力》，裏面大家有條方表嚟嘅，大家可以睇下。但係計完出嚟，可能個浪已經計過撚咗，因為係啲好專業嘅數字。 好似好簡單嚇，就係、是、咧譬如話佢 P 係5咁樣，係就意思就係話佢而家咧嘅現價 啊 即係以好似係。假如佢而家個 business 持續嘅盈利咧，係達到即係五年都係以呢個狀態前進嘅話咧，咁樣咧就係咁佢 P/E 咪就係五咯。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你以前買啲股票，譬如話咩阿里巴巴啲 P/E 係百幾咁樣啦，咁咪即係你個 business 係要持續你個 P 持續去做嘢，去做百幾年都有呢個咁嘅盈利先可以到而家呢個咁嘅股價咯。 明白。 係啊，咁所以點講咧？我覺得咁我哋話翻轉頭啊嚇，呢鋪嘢你哋覺得啊呢、這個雷曼嘅苦主，你覺得係應唔應該幫下佢哋咧？ 貧窮， 唔係你同唔同情佢哋先？ 貪婪係唔會被賠償嘅。第一，第二樣嘢，如果要攞納税人啲錢去包底，呢、這個事件85,000應該有一賠啦。第一。第二樣嘢，當年阿馬時恩出嚟講呢個仙股事件，當年仙股事件苦主應該係賠錢添。 我嗰時候好細個，仙股事件係咩事咧？ 嗱，佢咁嘅單嘢就係阿馬時恩咧有一次咧就講香港啲仙股咧就應該被列為咩停牌啊之如此類啊咁講嘅好似，咁啲仙股真係停撚咗板，有啲直頭唔買賣添，有啲公司就執撚咗粒。大佬幾多人靠炒仙股為生啊？你講完呢單嘢，嗰啲錢我冇曬。我完全系冇晒噶， 即系佢话仙股系， 我记得有单嘢大约系咁噶， 唔可以再买卖。 我记得好似系咁噶，唔知道有啲咩技术上面嘅嘢应该系要停板。 咁大家知道下，阿九护士系唔玩股票，其实 我唔玩噶，真系噶，因为嗱，点解我唔玩股票呢第一，因为试过喺股票市场损手烂脚啦，咁啊，梗系唔好玩啦。第二样嘢就系、是、股票，系一个你需要非常之投入，亦都系需要非常之用知识去。撐嘅玩意嚟噶，佢同賭場嘅分別嗱，賭場嘅分別就係你有錢入去，你大錢就食曬錢啦。即係我開張賭台一定會贏到你個袋啲錢噶嘛，因為而家開張賭台1,000,000-2,000,000啦。咁你入嚟你賭，你冇理由攞1,000,000-2,000,000同我賭噶，啱唔啱先？每個月，即係你唔係話每我一次過攞1,000,000-2,000,000，你每個月攞1,000,000-2,000,000，我實贏你嘅。即係你長枕喺度，一定贏你嚿錢。股票唔係，股票咧你需要做好多功課。你而家個股票市場點解大家唔同八幾年啊，唔同七幾年嘅時候，有好多人我識得有啲嘅股票從業員佢都講，而家個市睇唔透。我講一個定律俾大家聽，點解而家嘅股市係睇唔透？自從85年 Windows 視窗生產咗一個系統叫做 HTML， 佢能夠將網頁喺互聯網上邊。一部電腦聯通一部電腦，大家可以靠網頁聯繫的時候， 我哋嘅通訊已經係廉價、有系統同埋24小時不停咁樣。 最重要係速度相當快，因為你可以留意到咧，前兩日定係琴晚啊。昨晚咧股喺美國嘅股市咧，可以係先跌900點，然後咧喺一秒間升700點， 咪係咯？ 你用咩人可以有咩人可以解釋到喺嗰一秒裏面發生咗咩事？ 啱。 咁如果係冇人解釋到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而家嘅消息可以快到咧，即係講真的，你走就走唔切啦。 啱啊！ 多即係如果你係買呢個認沽證嘅話，你走就走唔切啦，咁你包死啦。即係我就覺得而家個速度係快到咧，點解會睇唔透？係因為你嘅係因為而家嘅市場走得太快。 係啊，同埋你 嘅眼慢，你嘅眼太慢。 你唔知係嗱，大前言一格林斯潘已經講咗兩樣，已經講咗同一番説話。你唔知市場喺邊度，喺什麼地點，用什麼貨幣，用什麼方式進行個交易。我哋而家個股市啊，全球股市廿四小時運作噶嘛。美國收市，亞洲開市，亞洲臨收市，歐洲又開市，歐洲開市，俄羅斯又準備開市。而家全世界股票市場係唔會停噶，廿四小時不斷咁 run 噶。同埋而家我哋嘅股票市場已經係一環扣一環，一間公司擁有第二間公司嘅股票已經係好普通嘅事。以前我哋要知道呢啲嘢咩？電報、電話。通讯设备打电话，喂啊边个啊？喂啊九护士啊，啱啱即系而家喺边间公司入紧货啊？之前你全部股票市场以前咧，你有冇睇过七几年嗰啲纪录片啊？香港股票市场同埋美国股票市场， 好多人喺度打电话， 写黑板啊，打电话啊，嘈得滞又靠手号啊，又自己又一啲禁号啊咁样。而家个个唔会出声。对住部电脑 系咯，其实揿两下就乜都 啱啊， 系咯买咗。 即系而家嘅速度已经系段秒计，以前嘅速度可能系段个钟头计，之后就段分钟计。 而家系段秒计， 段秒计。 同埋你可以咧喺好短嘅时间里边上落几个价位啦。咁有啲人几个价位系走噶啦嘛。咁如果有好大群呢班人咧，喺几个价位一齐走嘅话咧，咁你嘅股票系会突然间谂。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我觉得但系即系而家应该系捉摸唔到啊。 捉摸唔到不但止啊！以前好多嘅定律喺股票市場上面都係唔啱用啦。而家你喺一個秒速嘅世界裏面，你唔能夠去到掌握好多嘢。嗱，點解我唔買股票呢？第一你睇唔透。 咁你老婆買咗咁又點睇咧？ 佢同賭錢冇乜分別㗎咋，但佢同入賭場賭錢冇分別。 但係賭一次都要成四皮幾嘅一手喎。 係啊， 你瘋狂買，起碼都買20多萬啦。 屌你諗起咁賭錢啊，好過去澳門啊！唔係你買匯豐好過去澳門嘅。 咁啊， 但係就嗱，你話穩唔穩陣？ 匯豐真係好醒啊！你諗下咧，其實佢係最早去話俾大家聽，佢手頭上有次案，有 CDO 啦。 係。 咁然後其實佢係即係咧喺人人都未即係人人都未爆煲之前。未爆即系我哋冇价冇市噶，即系大家臭丝袜冚嘅时候咧，我已经不停话我有噶，好捻多啊，扑晒街噶啦，跟然后咧就将啲坏消息嗰、那个时候已经消化晒。 明白？ 你谂下佢而家120几，唔系110几，跌到100几，跌咗10%，而家有边只股票？全部银行股跌80%以上， 系 得汇丰冇乜点喐嘅啫嘛。 佢醒啊！ 系啊，即系咧，喂，我即系，所以咧，大家咧呢、這个汇丰我教识大家一样嘢，做人诚实，做错嘢 就要认， 唔系认都唔得得字，要即刻认。 屌你咯！ 即系你一定咧，消息要等时间嚟消化。消化咗之后咧，到全世界一齐扑街嘅时候咧， 你就可能系即系可能冇事。 所以啲人就咁讲嘛，恒生指数会跌到几多咧？ 系。 最后会跌到剩翻3000点， 嗰 3000点系边个嘅咧？就系汇丰。 哇！你讲啲嘢，笋哥屌你，好捻多人跳楼啊！ 哇！即系大家即刻咧，听完我呢番说话，可能都瞓唔着。不过但系你其实好快啫嘛。你谂下，20000点跌落14000点，其实都系个零礼拜嘅事。 系。 咁然后再过多个礼拜，咁你其实咧冇嗱，讲真，你股票唔会跌落去咧，只得两个原因嘅啫。 系。 新嘅政策推出，减息已经冇得减啦，因为呢个美国息已经剩翻呢半。 负利率咯， 你仲可以减几多？ 负利率咯， 系啊， 你一系就印银纸咯。 嗱，如果咧你谂下，你个银行里边冇利啊，一厘都冇，你仲扑街喎？ 啱啊！ 点解？啲人即刻喺银行捉咗， 捉晒钱出， 屌你咪又系死，所以咧你点都死嘅。咁你你银行再减息已经冇得减啦。咁然后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一就系咧银行呢个各国政府 系 直接攞钱去购入企业。 即係共產主義。 呢個係叫中央企劃經濟。 係啦，即係只可以呢個係情況一，即係咧你 而家好似啊， 但你唔好俾我睇死，只係得呢條路。跟住然後咧，第二咧就係呢個。即刻你就等嗰啲所謂叫咩自然定律啦，即係咧啲細企業咧全部自己死曬，然後咧慢慢等十幾二十年，又慢慢將呢啲唔好嘅嘢慢慢消化，由大家慢慢對個市場咧好有信心。仲有一點就係咧其實啲錢會慢慢流翻入嚟嘅。點解咧？因為而家咧，譬如話就特別係呢兩年啊，我諗咧即係嗰啲股票從業員啊、基金從業員啊，嗰班撲街要日日都要食飯噶嘛。 係， 屌佢哋 overhead 幾大啊！你諗下嗰班友仔，如果咧咁長時間冇飯食嘅時候咧，又死嘅、啊。所以班友會不停咁撲街喺條街度搲啲錢翻入個股票市場裏面再碌過。所以咧就我諗係第一就係政府大手干預，否則嘅話咧，咁大家就聽下啲悲觀嘅，即係咧 就由得佢撲街。 你萬四點咧，跟住落到去就係九千點啦。係九千點就係1997年嘅時候個點數。咁九七點再落咧。就剩翻5000点，五千点咪3000点咯，咁最咪剩翻汇丰啊、恒生渣打。 格林斯潘咧，当年咧喺 Time Magazine 嗰度咧，就有一个当年格林斯潘一上场，一接手联储局就发现，即系佢一上场嘅时候就崩盘，美国开崩盘，咁啊金融风暴第一波。咁嗰阵时咧，联储局就即系个位都未坐暖，发现单咁嘅嘢。咁咧佢喺呢本书里边咧，《我们的新世界》里边讲，美国政府咧。就喺列根嘅時候已經做一樣嘢好撚賤格噶，咁咧而家聯儲局嘅主席真係一頭煙，點解？美國就印銀紙。嗱，我哋點樣去決定個利率嘅升降咧？有一個定律嘅，咁咧就設喺咧呢個決定利率嘅升降就由呢個 FOMC 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就有決定嘅。咁裏邊有咩人咧？華爾街嘅 banker， 全世界最大嘅 banker 喺曬度，美國白宮嘅財政部長。聯儲局嘅主席，咁咧裏邊係好開明嘅，大家係 banker 一齊傾嘅啫。咁咧佢哋咧就會有一個個櫃台，那個櫃台就會係設喺紐約嘅公開交易市場上邊。咁咧佢哋就會用一啲美國嘅國庫債券啊，喺一日裏邊咧就通常係數十億元嘅交易，就將呢個錢咧擺入，將啲國庫債券擺入去，就將錢咧抽嚟呢個經濟。咁咧喺短期裏邊咧個利率就會上升。咁如果做相反嘅動作，買入嘅時候咧，即係買入嘅時候，嗰、那個利息就會降啦。咁佢哋會點做咧？美國佬印銀紙喺嗰個印鈔機不停咁開，咁啊將啲錢啤入去咯。咁咧列根嘅時候已經係咁做噶，列根做完將卡尾碌爆嚇，咁、之後到布殊為咗當選咧，當年就咩咧？話俾人聽，我一定會增加社會福利，一定會減税，一定會減息，令到個市道暢旺。咁嘅時候又印喎，咁你又印嘅時候咧，美國咩叫國債咧？就係每一個市民平均身上面孭起嘅債。而家美國嘅國債喺今年即係上個禮拜結算，美國嘅國債係500兆億美元，即係一個美國人要還210幾年。先還得曬，咁佢仲要係10000多蚊個月喎、哦，咁你諗下啦，佢要還200幾年，你可想而知美國而家碌爆卡啦。咁喺今次事件裏面，減息根本係冇可能嘅事，即係你冇可能再印銀紙飛入去嘅市場度。咁、唯一一樣嘢咧，就係做咩咧？由得啲企業撲街。咁由得啲企業撲街嘅時候，又發生一樣嘢係咩咧？全球經濟開始蕭條。嗱，全球經濟開始蕭條咧，就由上一個嗱，我哋經濟係一個 cycle 嚟嘅。有一個經濟學家講過一番説話、就是，就係嗰個叫咩恩格斯係咪啊？ 海恩斯。 海恩斯，我哋每50年一個 cycle， 50年一個 cycle 嘅時候，上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係經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點發生嘅就係、是、因為全球經濟係咪大蕭條，所以就發生戰爭。咁、之後咧，打完仗之後經濟開始起飛，之後50年啱啱先。咁我哋又系滚第二个扑街 cycle。 要咩啦？要等，即系咧有好多可能啊！我觉得，即系最头你头先讲嗰个最大嘅可能咧，就系美金变大贬值。 系，咁但系美金大贬值，大家有一样嘢要做嘅就系、是，第一去超级市场买咩咧？买碳，因为嗰阵时超级市场嘅碳已经可能冇晒。 我谂系点讲咧？即系呢样嘢其实。唔使耐啊，係講緊以前霍英東講緊去買嘢嘅時候咧， 係 唔知買香港星光行啊？佢嗰時候係帶住幾百萬嘅現鈔咧，去買嘢噶嘛？ 係啊，嗰個年代嘅人根本就唔信銀行，銀行倒閉本身咧就係一個 就係一個即係定律嚟啦。 係啦，咁同埋你見到而家啲金咪貴咯， 係啊，金好貴而家。 以前即係 九千幾係咪啊，順哥？ 我唔知喎。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如果大家真係擔心嘅，堆曬黃金佢，係係堆曬黃金佢，即係咧呢個即係但係都會蝕㗎啦，因為咧、啊、其實而家就有第二個可能性嘛，即係而家咧就係、是、全球聯手救市嘅時候咧，係咁會有個好大嘅可能就係、是、咩會有個好變態嘅升幅，而且會升到阿媽都唔認得㗎嘛。 但係全球即係救市亦都出現一個現象，嗰、那個現象叫做中央企劃經濟嗱、嗯，大家。在啱啱先就睇完一樣嘢，叫做中央企劃經濟失敗。咩、叫中央企劃經濟失敗呢？就係、是、我哋而家所有嘅錢或者所有嘅機構個資本都係嚟自阿公嘅，咁就變成一樣嘢就係、是、佢會難以提高啊我哋嘅生活水準。呢個係定律嚟㗎，中央企劃經濟 有好多情況嘅，即係咧。而家你譬如香港盈富基金咁啫嘛，嗰時候啱啱打完大學之後，咪買咗好多股票嘅，後來變咗盈富基金咯。咁但係變咗盈富基金，咁佢點運作啫？即刻掉翻落喺市場度，然後等你班富家去買啊嘛。 係 係啊，咁咪揾得到咯。即係咧，其實就係、是、係我係後面個老闆，但係中間咧就將佢上，即係政府將佢上市再分翻俾你哋啫嘛。 明白。 即係我諗係真係、 那個。但係咪變咗用咗納稅人嘅錢去包底咯？ 哦，咁啊係噶啦，即係、啊、喂，但係你咁諗喎， 咁啊變咗個政府冇乜錢咯。 你諗下真即係真正嘅情況咧，就係、是、如果美金真係大跌嘅話咧， 咁啊死。 係啊，我哋而家全部揸廢紙噶啦，即係你揾幾萬蚊個月都冇意思噶。 阿筍哥琴日講一單嘢就係、是，如果石油用人民幣去結算，因為人民幣而家係最穩定嘅貨幣之一啊嘛。 我哋而家就即刻就想阿爺即刻將我哋收歸國有。你係咪喂唔好即係台灣即刻？即係台就仲 台獨，你都戇鳩啊！屌你老味，共產啦！ 嗱，呢啲環境真係擁抱祖國，唔好講笑，因為你冇其他選擇啊！你而家， 我阿筍哥想問下，台幣係咪同呢個美元掛鈎㗎？ 我唔知啊。但係佢而家穩定咗喺，即係其實佢台灣個匯率係好穩定啊。 係。 我諗係而家對佢港幣係一對四咁上下，1.359到四咁上下。係。其實都幾抵。 但係人民幣係咪最強勁咧？ 人民幣梗係最強勁啦！而家、啊、即係我諗而家國際最強貨幣啊！其實你原因係因為咧，其實今次咧嗰啲你講嗰啲咩次案啊、乜乜七七啊嗰啲嘢，其實對相對地你諗下，其實對中國影響好細嘅啫。 係喎、哦，中國真係冇乜影響喎、 啊。係啊，即係嗱，其實咧最大影響係咩咧？ 我想問下咩叫次按危機先，好多讀者都未必知道。 次按就好簡單啦，即係大家有睇 UA 嘅廣告啊。幾十年 哦，有 按揭套現冇問題， 屌你，佢就係冧嘅。 層樓按咗俾銀行，喂，但係呢個撲街嗱，你諗下，即係咧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原本咧就按咗一次噶啦，就係、是、你按一次嘅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你問銀行借錢買樓，係買完樓之後你又唔夠錢使喎，咁點算咧？就去 UA 度做次按咯。 係 好啦，咁次按危機係咩咧？咁就好簡單啦，即係如果咧你個話明次案就係你唔夠錢你先次案噶嘛，係咪先？ 啱啊！ 咁然後咧，但係咁但係你又諗，我每個月都係啱啱好嘅啫，屌一樣嘢好簡單，你突然間冇咁份工， 咁啊撲街！ 係啊，你可能真係掹掹緊嘅，個個月咧個 就係還嗰啲係 啦， 係 啊，好多人都係咁樣生活噶啦， 啱 即係啱啱有份工，然後咧嗰份工嗰條數啱啱好夠吸大部分咁樣。喂，咁你到下個月冇？喂，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銀行清你盤噶咯喎，嚇、啊，再清你盤，即係申請你破產噶咯喎。係，咁呢個咧就係、是、咁，然後我收埋你間樓，然後當銀主搬拍賣埋佢，屌，但係拍賣又冇人買喎。 係， 咁咪兩邊都死咯，而家咪爆煲。咁樣咧，呢個就係所謂咧，即係我哋用最簡單嘅概念去解釋次按危機。而咧，你大家都諗，屌，邊有咁嘅可能啊？邊有咁多人？而家美國咧，嗰啲帳篷咧。賣到斷曬市， 係咩？點解？ 咩意思啊？因為嗰啲人咧就係拎咗喺帳篷住街咯。 唔係嘛？ 係啊，而家喺街邊嗰度有啲即係開始設立一啲公眾浴室啊。 唔係嘛？ 你見唔見到以前 香 港咪有啲？唔 係，但嗱，我想問下你，你屋企啲家私啊咁嗰啲冇撚曬噶咯喎，即係真係搬到帳篷住個成家。 你拎唔走噶嘛？ 係 拎唔走噶嘛？ 啊！ 即係你到時你俾銀行清盤嘅時候咧，咁就係代表住你而家擁有嘅資產咧，其實咧。 都俾銀行收曬咯，係啊，咁樣你包括你屋裏邊嗰條底褲，你都俾埋佢攞埋。你冇睇以前呢啲人咩執達你過嚟？ 啊有啊， 嗰啲白布封撚住你間屋嘅， 勁啊執達你屌！ 就係嗰啲咯。而家美國所謂次案就係呢個問題咯。係啊。 哇！咁你主張喎咁？ 咁咪打野戰咯。所以美國人而家咁樣講啊，即係咧有 credit card 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啊。 唔係話搞咁撚 多。即係咧佢大部分人都唔敢再 credit 錢， 係 即係你環境唔好嘛。 明白，因為喺今次嘅金融海嘯裏面，我哋會轉入一個另外一個新嘅經濟體系，即係另外一個新嘅經濟狀況裏面。咁另外一個新嘅經濟狀況咧，就會發生一件事。呢樣嘢咧就啱啱新學翻嚟，叫做達康富亨。咩叫達康富亨呢？當你經濟轉移一個新嘅經濟典範嘅時候，社會不均就會係更加嚴重。我舉個例子，工業革命，工業革命當年的社會失衡是很嚴重 的。因為我的看法啱啱相反，即其實馬克思預計咗㗎啦，就係、是、咧，即係資本主義分四個，唔係即係呢共產主義分四個階段㗎嘛。最初階段就係封建社會，後來就農業社會，再去封建社會，然後就去資本主義社會嘛。咁資本主義社會之後，最後就係共產主義社會。你見到其實而家呢個 twist 啊，即係而家呢個大轉變啊。你見到正正就係因為資本家而家大量撲街，咁然後咧政府咧焗住要計劃經濟，咁然後咧將所有嘅資產都收喺國有，咁有錢嘅人已經唔會再有錢啦，咁嗰、那個咁然後咧成個國家行計劃經濟，咁然後咧大家一齊喺阿公下邊打工，嗰、那個唔叫共產主義，叫乜嘢咧？ 我想同大家講，阿筍哥講嗰單嘢咧係一個好理想嘅事件發生，但喺共產主義政權裏邊嗱。共產主義在經濟即係自由經濟市場裏面不嬲都係覺得我哋成日都有一個爭論嘅。但係當共產世界最大嘅共產國家蘇聯倒台嘅時候，出現咗一個現象係非常之咁得意嘅。當時所有嘅物品都要配給，原因就係共產主義嘅時候，佢指定某一啲工廠生產某一啲嘅物品，指定分俾某一啲嘅人。但是一個市場不是由市場決定的嘛，是由中央計劃決定的嘛。那這個矩陣的模型裏面是很完美，沒有任何一破綻，但是在市場上是行不通，這是一個理論。到真的落在市場上變成了什麼呢？有些人想要某些貨品是沒有，變成流入黑市。到流入黑市的時候，個價錢自然被抬高，錢自然會貶值，人民的生活仲衰。 你可以這樣看，就是呢，這個其實一定會是一個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混合體來的，最後是什麼意思呢？就是鋪頭照開工， 是 但是呢而只是很大部分的人是被政府請緊的意思，明 白， 即是你會多冇，即是呢會多了很多公務 員。哇，這樣就正了，全部公務員啊。 但是呢有個特點，以前呢他們可能私人機構裡面呢，他可能一天就要允許他一世的錢，咁但係呢啲人再唔會出現咯， 明白？ 係啦，即係其實我諗最大嘅分別係， 即係唔係而家同咁亦都係差唔多咯， 亦都係講 我細仔停一停，同鬧威差唔多啊， 亦都係講緊咧，其實咧嗰、那個你頭先講話嗰個收入咧會再係好懸殊，我估唔係，即係咧已經冇個可能咁極端，你就會變咗，因為你原本西大掌一手啊嘛，咁但係你而家再唔可以咁樣使錢，咁你咪開始慢慢儲下錢啊，好似日本人咁樣咯，即係日本人整個社會都普遍富裕嘅，佢嗰個或者係歐洲地方佢哋嗰個即係收入不均，其實咧 係好，但係譬如我哋講嘅冰島啦、挪威啊嗰啲就係、是。是今次我哋講嘅雷曼證券啊，筍哥。雷曼證券第一講翻雷曼證券啦，愚蠢都係講嗰句啦，愚蠢貪婪係唔值得賠償啦。同埋今日咧，我睇報紙咧就係、是、話有一啲嘅雷曼證券咧，有啲反雷曼證券苦主大行動，就話嗰啲撲街咧就唔應該值得賠啊，有呢有路。咁咧仲有一樣嘢，我琴日睇隔夜報紙就話有一個人咧就去申訴，就係佢阿媽又有精神病，又話文盲啊，當時個 sales 呃鳩佢啊，簽撚咗個名啊，屌你老味，呢啲應該值得賠。我想同大家講嚇，等我講完先，筍哥。第一，你點證明你阿媽文盲啊？你去撚到你講大話，呢、這個字我唔識啊，呢、這個字我又唔識啊。嗱，文盲係冇得檢驗嘅，呢樣係真嘅。第二樣嘢，精神病有分好多種，嚴重程度有分好多種嘅。精神病人唔係值得你去到掛咗呢個藉口，就係、是、佢精神有問題。 同埋，我哋要尊重，因為蝕咗錢先至有精神。 啱啊，同埋因為貪婪。第二樣嘢，我哋要尊重合約精神。嗱。 你簽了名，那份合約就成立。我們在自由市場經濟裏面最可貴是什麼？誠信。如果你簽了份合約，你都說被人騙，你都說要賠回給你，香港所有的，即是自由市場所有的合約已經變廢紙了。我們為什麼要有一條合約，就是說我們即是有一條法律，就是說要尊重合約精神。我們在自由市場裏面有筍哥，你見有錢人見很多，有錢人通常呢做一樣有得意人。我們今天談生意，可能那單生意是涉及 幾千萬咁計啊。譬如你是一個相機代理，那些相機講緊是幾十萬一部，我們今天談完那個價錢可能明天有變，但我們都要照今天的價錢的嘛，是不是？ 是啊。 譬如聽日跌咗十蚊，但今日我同你傾嘅時候，部相機係12萬嘅，咁我哋就12萬成交。我哋可能嗰、那個合約書係聽日先補上噶嘛，我哋都會尊重我哋當時嘅口頭。 你都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嘅，譬如話我哋假如我哋開一張報單，即係開一張單嘅時候，其實我哋嗰張單咧嘅有限期係3個月噶嘛， 係， 即係會有一個所謂叫做即係如果假如你係決定咗買呢只錶嘅時候咧，或者買呢件貨嘅時候咧，裏邊有一個。有即係呢張單嘅有效期係有一個時間嘅嘛？ 啱啊！ 即係如果你嗰個貨嘅變動係越誇張嘅時候咧， 係 咁你嗰個期咪越短咯。 啱。 如果太誇張嘅時候，你就可以當期貨咯。 啱。 即係你可以同銀行去做一個掛鈎， 係， 然後咧去決即係去備一嚿錢咧，去對沖你嗰時候個價格變動嘅風險。 明白。嗱，呢啲就係期貨最簡單嘅 觀點啦。 觀點。嗱。我哋喺自由市場裏面，阿筍哥賣嘅係即係高級消費品。有時我哋買酒亦都係，我哋同個 sales 一個電話傾完，阿九護士幾多錢啊啲酒？哦，好啊，你送酒嚟，我哋先簽啦張單。我哋呢個合約係口頭上面，我哋好尊重。喺華爾街可能嗰個口頭承諾係幾億幾千萬，我哋聽日補翻個合約，大家亦都會承諾咗今次嘅交易。你今次雷曼證券你簽咗名都話唔認數嘅話，香港的自由市場完全瓦解，你不能夠做這件事，不但止你直頭拿出來跟人說這些也是廢話，喂我被人騙了啊，我蝕了點點點點點，雷曼證券執笠啊，諸如此類。喂大佬，你當日買的時候，第一你自己為什麼不看清楚，第二為什麼你不去搜集資料，嗱，不要依賴單一資訊，這些已經是小孩子已經教的東西了，你唔通而家同個細路仔講嗱，警察叔叔講嘅嘢你一定要信喎，先生講嘅嘢你一定要聽，幾多先生亂同啊！而家屌你老味，幾多先生屌靚仔屎忽窿 咧？就係、是、即係嗱，我諗對 Beginning 咧，我又唔會咁殘忍啊，但係我又咁講，即係佢哋值唔值得同情咧？ 唔值得， 我就唔係咁睇，我就覺得值得同情。咩意思呢？就係、是、譬如話咧，你喺嗱，我舉個例子你就好容易明白噶啦。 係， 我去百佳度買咗10罐午餐肉。 是 後來開了之後呢才發現呢那些午餐肉 是臭臭地的，是不是很吃得的， 是 然後即是你將這件 case 你告訴我朋友，哎呀屌剛才去惠康買了10罐午餐肉，屌全部都不能吃得的， 是 那在這個 case 你同不值得同情啦，值得啊，沒問題啊， 是 但是那你是不是真金白銀買了午餐肉，是的， 是 那所以在這個 case 裡面呢我是覺得值得同情的，咁但係問題啦，好啦，咁邊個負責呢？ 係， 咁樣咧就係、是、好啦，咁首先咧就係咪政府需要負責咧？咁肯定唔係啦，因為所謂政府負責就即係我同你負責 啊嘛。啱啊啱啊，即係納税人啦。 即係咧，正所謂你嘅問題就唔係我嘅問題嚇。即係我諗第一概念就大家搞清楚。 係。 第二咧就係、是、喂呢、這個唔係社會嘅錯 喎。唔係喎，筍哥嗱，我又想同你講一樣嘢喎。你喺超級市場買罐午餐肉，嗰啲係食品。個風險應該係唔存在㗎嘛，嗱我哋一個政府係應該提嗰個安全食品俾我哋食落肚㗎嘛，呢啲係維持生命嘅基本嚟㗎嘛，但係而家係講緊投資喎，係賺錢喎。 頭先嗰啲嘢都有啲咩嘅，都有啲即係點講呢，就唔係我不如講埋我嗰段嘢先，即係我覺得即係第一呢就是、政府唔應該負責係咪、好啦，第二咁銀行應該負責呢，就係假如呢個食品有問題，惠康百佳是不是應該要負責呢咁樣。咁呢我可以講話呢有係又唔係。咩意思呢，就係、是、你譬如話喂今次你話三聚氰胺啊都有問題嘅時候。我哋其實冇人去屌鳩過呢、這個 我哋冇人屌鳩過呢位康柏佳嘅，我哋就係咩？屌 水蟲牛啊！ 係啊，屌蒙牛啊，屌落天龍仔餅啊！即係佢哋有問題嘛？就並唔係呢個咩嘛？並唔係呢位康柏佳有問題。咁雷曼峰、雷曼呢單嘢咧，其實咧亦都係一樣。唔關匯豐，唔關 銀行事， 係唔關銀行事嘅，係佢哋都只係一個代理人。 係。 咁但係不過。他們呢叫你去買這件事，而所有買東西的人都會強調那個貨品的優點的啦，或者就算買的人呢也都說真的，我知道呢很多買的人自己都買了雷曼，即是銀行的 agency 這樣戇鳩， 其實又不可以這樣說，原因是什麼呢？因為譬如說呢 Lehman Brothers 你知不知道他在美國是第幾大的投資銀行？ 不知道， 第四大的投資銀行。你用香港來比，匯豐、恒生、中銀第四大是什麼？你當渣打， 渣打 我聽日三個月前我話俾你聽，渣打三個月就會執笠， 你都戇鳩。 喂，撲街！我行出街俾機關槍掃死咗啦，係咪啊？即係喂，其實咧就好簡單，就係、是、做嘅人咧，其實佢都即係佢哋都會信呢邊 border 冇問題，正路啊，係咪？亦都就算係啲人覺得佢關門啊，即係咧就算嗰啲人即係咧覺得喂你大咗個規模啊，政府一定投噶嘛。係啊，咁點知屌你尾？聽講原來伯南克咧就同 Lehman Brothers 喺大陸咧就係瑕疵人嘅，完全係因為個人原因所以唔撚夠你嘅。 唔係啊， 不過有件夠，即係有人咁樣講咯，因為佢牽涉個層面太大啊。係，你諗下佢一間諗可以哇，屌你尾大家全福星一齊諗嘅。係啊，咁啊有人咁嘅講法，但係呢啲都係花邊啦。啱，咁我就咁睇，即係 喂，但係好似我聽你講係 Lehman Brothers 係喺美國係唔俾有平民買賣嘅。 是 Lehman Brothers 喺平民唔可以買賣，但我睇，哦，因為就咁，佢係一種，因為咧，嗱，講真，呢、這個 mini bonds 咧，即係今次所謂迷你債券咧，佢本身唔係債券， 係， 佢只係一種 marketing 嘅手法嚟嘅啫。 唔明白，解釋俾大家嘅聽眾聽 到。哇！呢、這個我哋嗱，我哋真係要寫出雲身解數今次，即係咧，即係讀好撚多書，今次都係搞。 嗱，我哋所有聽眾聽住，筍哥唔係我哋唔係一個窩囊廢嚟嘅，真係讀過下書啊。 即係咧，今次咧，佢其實雷曼債券係咩嚟咧？就係佢咧，假設啦，我哋去買嘢嘅時候咧，我哋去借錢。咁銀行會問，銀行會問我哋有咩抵押，咁我哋抵押可能有層樓，有層樓咪叫抵押品，嗰個 real estate， 即係咧係件實物抵押。 明白。 咁但係咧，你買雷曼證券咧，佢嗰個抵押品係咩咧？就係佢嘅股票，或者係佢嘅窩輪，或者係佢買嘅 CDO。CDO 又係咩嚟咧？頭先講啊，就係咧佢買次按產品。係。次按又係咩嚟咧？頭先講過啦，如果你同 UA 去買嘢嘅話咧。即係你同 UA 去借錢嘅話咧，嗰個就叫次按。咁點解次按可以變成一件產品呢？原因就係因為你借錢咧，即係咧你借錢借到俾人借到一個限額嘅時候，你都會擔心啲人唔還錢噶嘛。 啱啊。 咁我點樣分散個風險啊？我要將佢咧變成一種類似基金咁嘅模式，去賣俾更多嘅人。 哇！ 哇！ 你係獲利攤分喎。嗱， 咁樣咧，咁佢攤分俾你。喂，但係咧，假如咧，因為銀行咧係用呢個利息差距咧係作為一個收入嘅主要來源啊嘛。假如你還俾我係九利息。咁然後咧，我將你嘅 product 賣出去嘅時候，我俾五釐息佢，我都要收四釐啊，係咪？咁但係風險低好多喎。 哇，同古惑仔有咩分別啊？ 係啊，咁呢啲就係即係，所以你真係要撈過下篇咧，你先至明白呢啲咁嘅道理。咁我講完呢個觀點之後咧，咁好簡單啦。咁 Lehman Brothers 個抵押咧，原來就係咧係呢個人地條債嚟嘅。 哇！ 你明唔明白？ 我明啊！咁人哋唔還債， 咁所以佢嚴格嚟講，佢係唔係債券咧？佢並唔係債券， 係 佢只係一種投資啫。係啦，咁然後咧就係風險相當高。 係 咁樣咧就而買嘅，即係咧我諗買嘅人咧，其實要去喺嗰咁短嘅時間咧，去明白我頭先以上講過翻説話咧， 就應該需要好多年嘅消化，好多年讀好多書啦。 即係佢要，因為我係其實咧呢排咧好辛苦咁樣想明白而家發生嘅咩事啦，用咗大量嘅時間去閱讀呢啲資料，我先至哇！我諗我起碼睇呢啲嘢超過咗40個鐘，係啊，我先至明白緊喂而家發生緊咩事啊，咩料啊？但係咧其實講真的，我都唔係真係咁明 白。 咁你諗下，其實咧，你話嗰啲買嘅人，咁佢係咪真係知咧？其實我諗真係大家唔係好知道。但係我哋買嘢都有樣嘢噶嘛，我哋講信心噶嘛。即係譬如話，我哋買部 Panasonic 嘅電視機， 佢應該都睇得下噶嘛。咁你睇下，其實你譬如話，你覺得我去匯豐唱嗰張錢，嗰張銀紙，嗰張銀紙係真係使得噶嘛？ 係啊係啊。 但係喂，佢真係會有機會執笠嘅喎。咁如果執笠嘅時候，咁嗰啲嘢唔值錢，咁咪亦都有咁嘅情況，亦都唔係假嘅喎。 嗱，我又想講翻一樣嘢，順哥，你嘥咗40个钟头去了解今次嘅事件，因為今次係一個香港嘅風波啊。我想同大家講 一 樣嘢， 世界 風波。嗱。一個苦主是不是應該同情？我覺得那些不是苦主，那些只是冚家拎，又不有同情。你想想，我浪費一生人，一生人，你現在40个钟头啊，了解這件事。我一生人去賺600万，但有個菜婆就說我賺了600万的一生人，有個阿叔就是成世人做1000几万的。你用一生人的時間去到做一個一分鐘的決定，你有沒有病啊？你人哋叫你買，你攞翻屋企睇下，你上網爬啊！ 所以我其實覺得係好奇怪嘅。 唔係因為點解咧，阿筍哥？因為貪心咯。因為嗰人處於一分鐘嘅貪心，佢咪即刻諗住哇入場先，唔好撚講先。 好撚蠢啊！原因係 佢唔係蠢，係因為太貪啊！ 你嗱，即係咧，如果即係個真正貪心嘅人咧，佢其實咧係都要考慮到咧，就係、是、如果你有1000万，嗱，假如你真係有1000万。你如果你放落去話佢會俾你碌幾個 percent 都好啊。喂，你大佬你都會留一部分係做 winning。 你錯啦，筍哥，你聽我講。嗱、啊，呢樣嘢我一定要講嘅。一個真正貪心嘅人係唔諗呢啲嘅。我點解咁講呢？通常貪心嘅人會針對嘅係咩呢？你八個保藥黨中招嗰啲咧，就係、是、一次過拎撚曬成副身家出嚟，原因係咩？一個貪字。你頭先講 呢一下搏盡佢， 係你頭先講嗰啲人就唔係貪心，嗰啲人叫咩咧？穩陣。嗱、嗯，我同你嗰啲叫穩陣。喂，大佬，投資有風險嘅，佢哋唔諗呢啲噶。貪心嘅係咩咧？投資係冇風險嘅。嗱，我舉一個例子你聽。話說有一日有一個醫生啊，真係一個醫生嚟噶，唔係牛醫生啊。個醫生嘅老豆係做校長噶，退休校長。咁咧。佢就叫個仔去幫佢買塊手寫板喎，嗱，叫個仔去幫佢買塊手寫板。你聽我講，買塊手寫板。嗱，我點解咁強調呢？到個仔打俾佢，阿爸，喂，塊手寫板要150蚊喎。喂，咁樣啊，唔使錢你又幫拎一塊啊？嚇！個仔真係嚇一聲，因為電話好撚大聲，我聽到嚇。佢話係咪而家唔使錢有一路啊？嗱，呢啲係叫貪心。咁佢阿爸今次咧就喺呢、這個即係股票事件裏面咧，即係雷曼證券裏面真係撲街。佢將所有錢咧，大部分啊，都放咗雷曼嗰度。點解咧？佢唔買股票咧，唔買正股。我就問咗佢一樣嘢，原來佢阿爸因為貪心，雷曼嘅股價即係嗰個升值能力啊，係一定好過股票，所以嗰啲撲街先將筆錢擺落喺呢度。呢啲啊真係叫貪心。你諗下，一個受過高深教育做得校長，屌你老味都係咁貪心。同埋一樣嘢，我亦都係想講埋，我哋呢行好多。读过书咧，唔知系咪咁样嘅咧？嗱，我哋呢行有一样叫公积金噶。咩叫公积金咧？唔系公积金，就系、是、我哋阿公咧就帮我哋供落去嘅。咁每个月咧，我哋有公积金连结嘅。有啲閪佬咧，个个月攞出嚟睇，哇！我话升咗几多啊？今个月又跌咗几多？死老豆咁嘅样。我想同大家讲一样嘢，两个字：街数。小弟做生意做啊一段时间，阿筍哥亦都系一个生意人。街数系咩咧？即系条数未收翻嚟。条数未收翻嚟，你唔好谂街上有几多少钱，未必系自己噶吓。嗱，冰岛今次破产，咩叫国家破产呢？我想同大家讲，国家破产第一样嘢发生嘅事就系唔能够兑现国债。嗱，当年墨西哥试过，委内瑞拉试过， 阿根廷， 仲有就系呢个巴西。当佢唔能够兑现外债嘅时候，佢嘅价，即系佢自己嘅货币就会被贬值。嗱，贬值到一个阶段就系要世界。貨幣基金會入手，貨幣基金會成立的目的就是為了救這些國家。咁咧，當年咧美國試過貨幣破產，佢哋當年有一個總統，亦都好值得一讚，就是卡特。卡特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嚟嘅。卡特知道美國會行呢條路，因為美國人即係嗰個使錢係揮霍無度啊。咁佢咧，卡特咧就係、是、秘密嘅即係情況之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卡特基金會。卡特基金會用嚟做乜嘅呢？就係、是、將國有嘅，即係將國家刮刮埋埋嘅刮窿啊，喺邊啲地方刮得多呢？太空科技啦、軍事事業啦，上面刮刮埋埋嘅嘢咧就儲埋一筆。到喺真係需要用嘅時候咧，就突然間喺呢個格林斯潘發現崩盤嘅時候咧，就喺卡特基金嗰度咧攞一嚿出嚟。 就聯同呢、這個世界貨幣基金會去營救美金，所以啲人咧就永遠唔會廢卡特基金，就屌、你老母，你當年啊搞得咁嘅嘢，關我哋啲老，如果唔係當年卡特基金，美國死撚咗幾年啦。咁咧，世界貨幣基金會成立嘅目的就係嚟救呢啲國家。今次冰島破產，你大家想睇一睇，一個國家都去破產，一間公司，我可以想同大家講，我諗匯豐嘅實力唔及冰島吧。 唔係，咁啊唔係，因為匯豐係環球金融公司嘛。 佢一個國家。 冰島好細嘅啫。 冰島雖然細，但係佢係一個國家。國家有幾個權力，係一間公司裏面冇嘅。國家能夠發行貨幣，國家能夠喺唔去通知世界貨幣基金會嘅時候去發行貨幣。你都 係不過我諗唔係，即係匯豐一定係有錢啲嘅。原因係咩呢？因為佢聚集咗。佢既然係一個咁穩陣嘅機構咧，佢會聚集咗呢個世界所有有錢人嘅錢喺裏邊。 係係係，所以你想講嘅， 所以應該冰島係唔夠匯豐有錢。 咁佢今次都可以執笠冰島，咁公司即係信公司，咁大家睇下今次雷曼證券即係嘅事件就知信公司就有咩效果啦。咁你話係咪要同情啲即係嗰啲人？我覺得一樣嘢，香港政府太過軟弱，佢應該做啲咩呢？第一，应该用公安法集两架坦克车、三支机关枪扫撚平嗰度，嗰啲閪佬之后就收尸拎翻去堆填。即系你咁撚蠢，你谂下阿笋哥喺呢次事件里边都用咗40个钟头去了解一件事。你一生人嗰、那个菜婆嘥撚咗30-40年嘅时间，储撚咗600-600万，你用2分钟嘅时间签个名，你话俾你听你唔识字啊！我想问一下，你个仔应该会识噶系嘛？你个仔唔识，你问一下人啦、 啊。 你问人都唔得，去图书馆嘥40个钟头上网啦。 你有几十万，你唔会问人嘅。不过我觉得咁，即系今次呢班友咧，我觉得就咁，即系咧，而家政府咧就第一就要焗咧呢个银行咧，去尽快咧去披露呢个雷曼嘅抵押品。 喂，但我想问一下笋哥，如果雷曼嘅抵押品好似你头先讲，全部都系啲次案啊，或者嗰啲执笠公司债， 冇错咯，零蚊， 零蚊咯，系咯， 零蚊，系啊，零蚊， 零蚊，真系会零蚊， 零蚊， 明白。 系啊，佢唔话俾你听，你争人钱就算好啦。 我觉得应该赔啲零蚊俾佢哋咯，屌你。 咁咧，如果喂，你即系咧，其实简单啲，就系、是、你而家边个人争紧你钱咧？就系、是、美国瞓紧帐篷嗰个人争紧你钱嘛。 吓、啊？ 其实真系，如果你用直接嘅逻辑系咁，系咯，咁你咁嗰班有， 即系嗰班穷人都揸紧你钱，屌你老味，咁点解攞条捻烂俾你啊？ 我都瞓喺帐幕落，佢仲如果你见到佢嘅时候，佢就我瞓喺帐幕落， 最多俾个屎忽你舐下啦。 你仲有大屋住？ 我的你选啦，俾个閪你屌两 Q 啦，最多。 我啲钱咧使咗啦。 同埋一样嘢，顺哥，我想讲，今次银行咧其实都几负责任。嗱，如果 算系咁啊，算系咁。 如果嗱，今次如果唔系东亚事件，我谂银行唔会做呢啲嘢。嗱，今次有几样嘢令到银行出嚟肯承担责任嘅。第一，环球金融海啸；第二，东亚事件已经令银行诚信破产啦。如果你今次仲唔赔咧，银行会出现一个香港金融体系会出现一个咩咧？疯狂嘅挤提。喂，大佬，你啲细银行你唔去攞钱啊？嗱，阿笋哥就叫我哋，如果你有钱喺呢啲咁嘅大风大浪嘅日子买金，我想同大家讲一个铁一般嘅事实。当年国民政府啊，嗰啲官员就可以自己印钞票噶嘛，佢哋将啲钱咧就唔系我哋兑换黄金，我哋兑换咩咧？外汇。点解呢？我话俾大家听，当年国民政府嘅黄金啊，嗰间唔知叫咩金铺啊，而家都好似即系你要唔要听？听 边？ 喂，等，喂，等，大佬，嗱，咁我想讲咧，当年国民政府啲军阀咧就可以自己印银纸嘅。咁咧，当年咧喺呢个世界有历史以来咧，通货膨胀最高有两个时期，第一次就系呢、这个那个叫做纳粹党统治嘅时候，因为嗰啲军阀亦都可以自己印银纸。第二个时期就系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啲军阀自己可以印银纸。咁咧，扑街咧就将银纸第一时间兑换咩？兑换外币。佢点解唔兑换黄金呢？我想同大家讲，如果你要买金，你去边度买呢？香港是周身身周大福啊！你买金粒金条，我想同大家讲，如果金融风暴真系席卷全球，周身身同周大福执粒，你嗰粒金粒去到美国对唔对到钱？ 阿筍哥 dead air 啊！ 我真係諗唔到。 我話俾你聽，當年國民黨咧，同埋呢個納粹黨啲金咧，嗱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納粹黨啲金喺邊度用得最多咧？澳門嗰陣時咧，國民黨啲金咧喺澳門亦都係用得最多啲黑金。點收法咧？三折，三折，金價嘅三折。因為咧，我話俾大家聽，澳門好多人上一代啊，即係嗱，你阿爸阿媽嗰一代嘅上一代，好多人都做過呢啲嘢喺屋企用金。大部分嘅咧都係啲雜質嚟，溶出嚟嗰啲大部分都係垃圾嚟，唔係講笑。即係佢哋嗰陣時試金係點試咧？第一，如果你有聽阿爸阿媽講過咧，就可能知啊。佢哋第一時間試嗰啲金，嗰啲金元宝係點試咧？攞把刀剁落去，連刀都剁得崩啊！你可想而知嗰啲金嘅雜質幾撚多啊？ 金係好軟身噶嘛。 但係佢攞啲刀剁落去，把刀都可以崩啊！你可想而知嗰裏邊嗰啲屌你嗰啲直係超合金嚟啊！聽唔係金嚟啊！咁之後溶咧，佢哋話。三成已經叫多啦，直頭有啲連一成金都用唔到出嚟啊！即係你可想而知，國民黨政國民政府嗰陣時幾撚得人驚啊！而家周世新同周大福收到你，點解嗰啲九九金肯收翻你？即係 100%， 就因為間公司還喺香港啊嘛，我咪收你 100% 咯。香港法例就話嗰啲係九九九金，消費者委員會有冇同你講過啊？喂，嗰啲金係咪真係九九九噶？冇人講過呢啲噶嘛，因為個市場咁穩陣，佢唔會講出嚟。喂，嗰啲金唔係九九九啊，嗰啲金得4% 係金嚟。我哋真係買金買邊啲咧？去銀行買啲係金磚啊！嗰啲金磚係國際發行，有幾間大公司發行嘅，我記得係有一間南非公司，唔記得叫乜鬼嘢發行嘅。嗰啲係真正叫純金啦。嗱，因為我點解即係知呢樣嘢咧？我以前做假牙嘅時候咧，金牙鋪咧，去啲買金嘅地方就係買呢啲金噶。個金上面有一個標誌，係唔係香港或者唔係即係呢個周大福啊嗰啲認同嘅？嗰個標誌係國際認同嘅，即係可能有隻狼啊，有隻豬啊咁樣嘅。即係佢每一季係唔同嘅，譬如今季係狼，下季係豬，再下季係只鹿咁樣計啊。嗰個標誌就證明你粒金係純金，佢哋係咁樣去到認定呢粒金嘅。連周大福都係買啲金翻嚟稀釋嘅。咁你諗下，你買周大福啲金死唔死？即係所以，如果你要換金嘅時候，就唔好換呢啲啊。即係千祈唔好換周大福、周生生啊、謝瑞麟嗰啲啊。 咁啊係啊，即係我都係建議大家同銀行買金咯，都。 係啊，你唔好買紙金喎、即係揸住張紙嗰啲金，你唔好買喎。 梗係唔好啦。 因為嗰啲係銀行賣俾你喎。 銀行瓜咗冇啦。 係啊， 但係咧，你大家留意一樣嘢咧，就係、是、咧，如果大家要清，即係呢個金融體系咧，如果要突然間穩定落嚟咧，佢會走翻去所謂根本位經濟。 咩 就係、是、即係假設我哋如果有揸住咗1000蚊咧，去到銀行就可以兑翻1000蚊咁嘅 volume 嘅金。 哦， 係 啊，係啊，係啊，係 啊。咁即係咁樣係最穩陣啫嘛。咁咧，你嘅你揸住幾多錢，就同你嘅黃金係對等嘅嘛。 係。 係啊，咁樣即係我就會覺得亦都有咁嘅機會。即係咧，今次咧望到嘅風險咧，好難講啊。 係嗱，咁所以有一樣嘢發生咗啊，筍哥。 嚇！ 呢個係一個花邊新聞嗱。我睇報紙講一個金融海嘯嚟到，紅酒突然間升咗價。 唔係喎， 紅酒拍賣 唔係平咩？ 拍紅酒拍賣啊，一啲貴嘅紅酒拍賣啊，突然間多人去咗。點解呢？逢係金融風暴嚟到，錢就會流入一啲嘅保險市場，即係一啲嘅 兑翻實物咯。 啊，兑翻實物嗱，例如邊啲咧？名畫古董、名錶、名酒，因為嗰啲名酒係已經唔再生產嘅，咁所以就不斷會升價啦。古董就係、是、呢、這個世界得一件嘅啫嘛。即係真品就得一件啫，唔會有多嘅。咁咧，全部嘢咧就留曬呢啲地方。話説我咧喺金融海嘯嚟到嘅時候，第一時間打俾標商啦。喂，我係九護士啊，阿朱生，我想問一下，我而家想買隻飛獵，你知唔知佢講咩咧？喺金融海嘯，大家都諗一樣嘢，名錶嘅會降價啦。佢即刻同我講：阿九護士，你想買一隻手錶品牌嘅百德飛獵，百德飛獵喺前日加咗價，即刻加價，佢諗都唔諗，即刻加價。第二樣嘢就係、是、你想買已經冇得買啦，所有貨已經被人扣起曬，即係嗰啲錢啊係即刻流入咗呢啲市場裏邊，大手數呢啲咁嘅真品，你諗都係唔使諗啊！你諗住哇，屌你老尾，我不如入市啊！呢啲地方入都唔使入，入兩股啊有俾人入。 不過我想同大家觀眾講咧，我哋而家面對緊咧係業講緊係50年嚟咧， 係 未見過咁大規模嘅金融海嘯嚇。 系咩？50年咩？ 50年噶啦，即系咧。 但系上次金融風暴咧，有冇今次咁勁啊？ 梗系冇啦， 系咩？ 爭好遠啦、啊！上次第一冇大人倒閉， 系 即系如果你入市先賴嘢啫嘛，啲人 係啊， 即 係 喂，同埋 今次好似唔入市都攋嘢。 係啊，同埋你個貨幣機制冇被動搖噶嘛，上次係啲人都唔會擔心啲錢貶值。 喂，今次好似新加坡都領嘢喎。 我都唔知道有幾多地方領嘢，但係咧其實新加坡領嘢都冇所謂，最緊要係美國領嘢。 咁啊係，美國領嘢，因為我哋有一樣嘢好得意啊，世界貿易係以美金結算噶嘛。 同埋你留意多樣嘢就係上次亞洲金融風暴嘛，美國邊度有事啫？ 咁啊係，今次係美國金融風暴啊， 今次係全世界嘅金融海嘯嘛。 今次 係 大王。 係啊，咁啊，今次唯一嘅避難所就係中國啦。 啊， 所以咧， 順哥睇得好通透啊！ 我哋而家要回歸祖國啦。 要啦，第一，但係今次嘅金融海嘯，好老實講啊，我哋睇翻全球嘅市場。最大的波動當然是美國啦，第二就是歐洲啦，第三就是亞洲啦，第四中國好像可以置身於時外。 話咧，其實有兩個情況，情況一咧就係咧嗰啲你知大富豪嘅投資好難講，佢哋一定係全球性嘅，所以話咧呢個最大嘅有錢佬咧，佢哋啲身家都大縮水嘅，其實大縮水，即係縮二十幾三十個 percent 嘅大家。咁第二咧就你知，其實大陸股市都跌好多啊，而家一陣都跌好多。咁其次咧就係、是，即係我諗係美國出口貿易有問題啦。因為我哋其實成個中國嗰、那個即係主要 係對住美國， 係亦都係主要貿易出，即係出口貿易， 好多國家都係對住佢添。 所以你頭先話佢係唔係一個，佢係咪唔受影響咧？應該都唔係，即係應該都係好受影響。 明白。 但係就刺激內銷咯，即係中國仲有一個好處，我買翻俾自己有都點。 明白， 因為我而家自己又有錢嘛，即係咧，其實咧可以係中國人就咁，中國人做中國人生意，其實都可以做得掂咯。而家 明白， 係啊，所以我相對地個影響會細啲咯。 明白， 即係咧，我覺得跟住然後就係、是、最好就係咩咧？香港同埋呢個美金就即刻。 喂，我想問一下一樣嘢，筍哥，咁啲美國妹咪有平閪屌？即係我哋去美國 啊，會㗎會㗎。 哇！我哋翻都去美國屌平閪。 啲 friend 話咧，去美國屌閪好撚撲街嘅，即係咧齋屌閪，揸波加錢吹水。 啊，係啊，呢個係真㗎。 咁咧，但係而家可能揸。 但我想問下美國啲人好似通常嗱，我知道咧啲友仔好少去嫖妓㗎，喺外國通常啲人溝女㗎嘛，因為嗰邊個性文化係好開放㗎嘛。但係就睇下邊個 fuck 邊個咯，即係可能係佢 fuck 你咯。即係你唔覺得一個享受嚟咯？未必係，即係做愛未必一個享受嚟㗎。即係同鬼妹做啊，因為係佢做你，唔係你做佢啊嘛。 所以大家可能咧，遲啲去美國，去呢、這個去澳門去回力桑拿嘅時候， 就會見到美國妹。 我諗係多養鬼妹啊！ 嗱，大家如果想為祖國報仇，就要喺啲美國妹個閪嗰度有支美國旗，你就屌啦！ 好啦， 嗱係咁先啦，大家，拜拜。 哇，講成，我飲茶。